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笋哥坐喺度做录音。阿笋哥继续食呢个哈哈香瓜子，我叫佢唔好食，因为 瓜佢自己食咗好多啦， 捻多口屌你老咩！我怀疑用啲罂粟壳炒食捻死你啊！屌你老咩！你验毒肯定中招啊！呢啲 我呢包系喺北京买嘅， 仲衰！屌你老咩，毒素最高啊！屌你！咁我哋今日谈一集遗憾。在啱啱先，我哋講緊錄咩嘅時候，就睇到阿初哥咧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，就話佢咧就即係翻一份工啦，就話兩條女，佢啊中意咗人啦，咁咧就做一啲好戇鳩嘅嘢啦，就即係行嚟行去啦，引人注意啦，做一啲 attention seeking 嘅嘢啦。咁啊，雖然佢話聽我哋嘅節目好多，但係都即係撳唔住自己。我想講兩個觀點俾佢聽。第一，喺工作上邊，你做一啲嘅職位，除非你靚仔嘅華倫天奴，如果唔係都冇乜人會留意你。我哋翻工共同嘅語言就係工作， 嗯， 你要留意呢一點。但係後生仔好難嘅，翻工係希望嗰個上司係你條女，嗰個下屬係你嘅私欲工具。譚貪心講過㗎啦，希望你控制下你自己。如果唔係，你嘅工作包你係好痛苦。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喺呢集嘅話題裏邊講嘅遺憾。王家衛拍咁多套戲都唔係功夫片，唔係科幻片，唔係呢個搞笑片，每一套戲都係談緊愛情嘅遺憾，因為佢愛情可能真係好多遺憾。我哋喺愛情裏邊點樣可以唔遺憾呢？坦白啲同人講啦，我好坦白噶，我中意 DBS， 我會同佢講我好中意你嘅 DBS， 我真係好中意你嘅 DBS。嗱，我喺呢個開麥嘅時候我都會講噶，我真係好中意 DBS。咁你只要跟人講，你就不會有遺憾。你話喂，唔係喎，狗護士有啲唔講得，有邊啲唔講得咧？我中意梁振英，我可以打電話同佢講，喂，梁振英，我好中意你噶，佢唔會拉你坐監或者揾藍帽子打你一身噶，啱唔啱先？即係你表達你嘅愛意啫嘛。我哋要好誠實對住自己，你先會有一個非常之咁嗰個燦爛嘅生命。嗱，我咩叫誠實對自己呢？就唔係話喂，屌你我碌鳩硬喎，我屌下隔離啊二嬸個女得唔得？嗱，嗰啲唔係誠實對自己啊，你侵犯咗別人啊！咩叫誠實對自己？就係你真係喺合法嘅途徑、可行嘅渠道，你撇開咗呢個社會嘅框架去表達自己嘅感情。我咩叫社會框架？譬如你中意個七八十歲嘅阿婆，你覺得佢好有 feel。但佢已經結咗婚，或者係死咗老公，屌你啲孫大過你。但係你可以同佢講，你亦都可以親近佢，但係唔係叫你侵犯佢嚇。 不過我咁睇，因為一個人咧，所謂中意咧，其實咧，坦白講啦，所以中意呢樣嘢咧，好撚膚淺嘅啫。 係。 即係你話你好撚中意 DBS 啊？佢三個波你又中唔中意佢啊？ 哇！好啊，真係想試下。 係咯，你試完之後你就唔中意噶啦，即係。譬如話，喂屌！原來佢發現你攬住佢有條賓州突出嚟嘅， 哇！咁黑嘅話，屌你！ 屌，仲要周打面喎嚇， 打我嗰塊， 梗係打你嗰份啦，唔知你打佢嗰塊啊？係屌呢個喂人呢啲嘢，即係其實我想講啊，好外表嘅，好外表，即係真係好外表嘅咋？係啊，你有咩辦法好似中意耶穌咁樣，即係中意一個幻象都 OK 嘅，係即係冇極都個人得㗎，大佬。即係人喜歡另一個人咧，好表面嘅。即係如果咧嗰條女咧個樣，如果唔係咁咧，佢話俾你聽唔係啊，我靈魂都係咁噶。屌個樣突然間變咗沈殿霞咁樣，我聽過都唔知幾撚多人啊咁話。哇！我以前喜歡嗰條女，屌你乜而家呢個嗰日喺街見到佢啊！哇！好彩我細個時候冇溝佢啫。哇！幾撚肉酸啊！喂，其實係咁噶嘛？ 我冇呢種嘢喎，而家。 你梗係有啦！你嗰時候話俾我聽話，喂，好想唔知去邊個Facebook 嗰度睇下以前細個啲同學仔變成咩樣啦。人就係咁，都好膚淺，係其實 好膚淺嘅， 好膚淺嘅，唔係好膚淺。我唔係話你好膚淺喎，而係我想講咧係 個人性好膚淺。 你真正係所謂中意嘅嘢，其實咧個條件變得好快嘅。係 你講得好啱。 不是真的說他要變三個波喂，他只要稍微有少少嘢，譬如話你一日見到，哇，原來咧，我琴日做咗件衰事，我過馬路，喺中環，見到有條友咧，佢黐地線嘅，個人咧行咗喺馬路中間度咧，喺度笑笑口， 咁撚癲， 跟住然後咧， 我另一面冇理佢，梗係行第二條路。因為咧，我心裏邊 occupy 咗，即係好多事要發生，即係要處理好多嘢。但係呢個都唔構成我唔理佢一個藉口，佢都係一條生命啦嚇。我見到一位中年人，著西裝不停嘅，一隻手揸住佢手臂向前行。即係我覺得哇，呢啲就真係英雄啦！即係咧，我有時候覺得即係膚淺到點咧？即係其實如果佢係一個大波靚女咁樣，見到啲頭暈暈咧，我即刻出去救佢啦！我即刻放低曬我心裏邊所覺得。 我覺得佢唔係英雄喎、如果處理黐線佬，佢喺一個病發嘅階段，你一手揦落去，你可能發生一啲非常之不幸嘅事件喎。大家都 你應該咁睇。你佢只係從一個人好普通嘅睇法， 佢、保護另外一個人， 係咯，即係嗰度係一條馬路，你唔搞佢咧，佢可能咪一係架車喺佢前面停咗喺度，一係就撞死咗佢嘅啫。 通常香港啲車一定會停喺度㗎啦。 可能佢維持咗呢個交通嚇、為香港嘅交通順暢做做。 冇人咁夠姜碌過佢嘅，屌香港。 我覺得好，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冇咁樣做，但係人哋又咁樣做。咁我見到有啲人係光輝啲嘅，我 係有啲人係光輝啲嘅真。 咁但係我咁睇啦，即係 anyway， 即係咧，其實咧嗰種膚淺嘅程度咧，其實我哋判斷一件事咧，真係。喂，純外表嘅咋，好啦，是啦，邊有咁多嘢講啊？即係你試下嗰條女啊，冇波樣衰啊，或者黑啊，腳短啦、即係馬蹄咁嘅樣啦、即係呢、這個你唔好中意佢噶，你換轉點解係呢一個人咧？唔係另外一個人咧？係另外一個人擺落去又得唔得？又唔得嘅喎，嚇點解？因為咩？你覺得佢嗰個獨特性係咩啊？佢個獨特性對你嚟講就係因為佢個外表嘛。你仲講緊你同佢都未講過嘢添，嚇、你仲係遠挑佢嚇。咁、你點會可以同佢產生咗一個所以好深厚嘅感情咧？ 係，因為人其實中意你講得好啱，人中意有啲嘢真係即係大部分嘅嘢都係好外表性， 你其實沉迷 喺好好畫面性嘅。我舉一段説話俾大家聽。我哋個面容只係一個嘅視覺信號，佢靈魂吸唔吸引，完全唔係關呢個視覺信號嘅事。 所以咧，真係可以建議阿初哥 啊， 打一次飛機先， 之後先去接觸你， 再望下佢。 啱， 即係人咧。人仲要自己放迷惑，即係自己去蒙騙自己。 係啊，自己將件事圓滿啲添啊，即係自己將個故仔畫得更圓滿啲，或者自己將嗰個人完美化啲啊。喺呢個係題外話，講完美化。前一年，周嘉怡同埋阿邊鬼個發展呢個婚外情啊？周嘉怡同埋 周嘉怡邊個咧？ 屌無線主播啊！無線嗰、那個新聞主播啊，好靚女噶嘛，同阿唔知乜嘢發生曖昧嘅即係婚外情。阿寶寶龍就問我：啊周嘉怡咁靚女啊，梗係易發生。我話根本件事係假嘅。佢話點解啊？九護士，我話你睇下佢俾人影張相嘅時候，周嘉怡係化紅妝嘅。如果你想人唔認得你，做咩咧？落妝咪得咯。我唔相信一個人認得一個落妝嘅周嘉怡，即係屌你老味，所以單嘢一定係假嘅。即係你只要想唔俾人認得，你只要做一個動作就係落一妝，好簡單嘅就冇人認得你啊！屌你老味，你諗下個相鏡化濃妝，屌你落一妝我認得你，屌你係咪周嘉怡都成問題啊？啱唔啱先？ 同埋咧，我哋都可以反省一下咧，一個人同埋另外一個人咧，即係可以產，即係咧膚淺都唔係壞嘅，因為咧由。一個人一定是由淺入深的嘛，關係一定是由淺入深的，所以你有一個膚淺的開始，但你都可以有一個有深度的結束的。但是呢所以你有時你反省，即真正反省呢，是即你跟這個人去 connect， 即接觸的時候呢，你要看看他是不是在個性格上面有沒有優美的地方，譬如說他的人是不是很正面，他令到你可以享受到一種正面啲嘅感覺，因為你知啦，公司翻工通常都負面噶嘛。如果你俾老闆屌柒完你之後，佢話俾你聽：，哇，你真係英雄啊！呢、這個老闆佢平時一個禮拜屌咗三個人，你仲留喺度，即係佢係咪俾好多正能量，令到你保持住一個平靜嘅心態，可以喺度繼續工作咧？ 我諗靚妹又唔得啦。話説近排有一單嘢令到好 touching 嘅，前日嘅新聞。令到真係去反思熟女，嗱熟女真係一樣好吸引嘅嘢嚟。話説失婚懲教主任46歲就識咗一個三四十一歲定36歲嘅女人， 咁咧就喺飛鵝山潭心，去啲荒山野嶺，梗係唔係潭心啦？揸架車上去，梗係諗住搏嘢打野戰啦。點知啊遇到刀客打劫，咁個男嘅咧就即刻踩油門，諗住衝出重圍，點知啊出落山坑，出落山坑之際，梗係走唔甩，走唔甩咧個女人咧就即係叫個男人突圍報警。咁咧個男人就喂你點啊？得，我頂住，你走先。嗱、啊，真係喎，個男人真係走先喎。咁啊，之後個女人啊俾人打劫啦，梗係俾人劫$1,000。佢話喺即係影張相出嚟嘅時候，哎，好彩冇劫色。那個女人唔係好靚啦，總之就。但係你諗下一個人，佢第一嗰種嘅內心嘅靚係咩咧？佢嗰種美麗係來自一樣嘢，我可以幫你頂最危險嘅嘢。即係嗱，女人。細個嘅時候，或者男人細個嘅時候，我哋睇咩為之有型呢？金城武咪有型咯。女人咩為之有型呢？幫阿杜汶澤拍3D 豪情嗰條女叫咩名啊？人間空氣好撚大個波嗰個咧，啊嗰啲咪為之靚女咯。但係到我而家咁嘅年紀，咩為之靚女咧？講嘢有深度，佢識得欣賞人啦。咩嘅男人有魅力咧？有擔當，有承擔，肯分享啦，有同情感。即係呢啲先係有魅力嘅男人喎、啊。即係到而家，你話啊係，我著到好有型，你著到好有型係一個包裝紙嚟嘅啫。我成日都覺得筍哥好有型㗎，爛衫爛褲，金地都有型，冇鞋著添。但係你話啊，金城武有型，金城武係外型，佢唔係有內型。咩到我而家呢個年紀，我識欣賞熟女嘅時候，我先明白熟女嗰種嘅感情。嗰種嘅感覺係咁掹嘅，因為熟女係好識得去到咁嘅年紀嘅時候，就欣賞一個人嘅內心世界，即係欣賞一個人嘅內在美係好困難，亦都係需要好多嘅涵養先得嘅。 就咁講啦， 好多人角度同切面。 即係你細個咧，你年青嘅時候咧，你覺得咧可以咧，當你個手指咧攝唔到佢個可口可樂度咧，開到汽水蓋咧，有人幫你開到咧，你就覺得佢大力過你。是到你年紀大的時候呢，喂，你覺得基本嘢都做到的時候呢，屌要舉起部電視機那些，即係仲要係以前火箭炮那些，那些才叫大力嘛，係嘛？但係你到而家咧就係、是你不會看那個人大力大力細力，你會看他的力用在邊一度。如果他好似頭先咁樣，那個人一隻手捉住個黐線佬，咁行過馬路的時候，他嗰下大力， 佢嗰下大力，好有力量。 我話冇乜力啊，真係。 香港人是这样的，就是很少在一些时候去到发挥他的光芒，因为我们怕尴尬，怕失去，怕没面，怕被拒绝。香港人是很怕的被拒绝，就是我们经常都会很怕、啊是的，人家会不会拒绝我，所以就遗憾咯你。我跟人讲的时候，那个人会不会拒绝我的，屌我拒绝好瘀啊。原因就是香港人放不低自尊。你個人的自尊心，你看自己看得太高的時候，你被人拒絕了會怎樣？香港人其實不是不想讓座，是怕被人拒絕而已。你被人拒絕的時候很軟的，你覺得、啊、坐回下，哎呀屌你不好，為什麼人是這樣看著我的呢？香港人因為自尊心太高， 我又沒有，我試過讓座之後，那人說、哎、我下個站落車，我好，我坐回下、我又沒什麼的。 有些人不是這樣看的嘛，所以香港人放不低自己，所以就多遺憾。愛情又是這樣，生命又是這樣，工作又是這樣，最壞是什麼呢？愛情。現在愛情很過癮的，我見到、我喜歡這個又不夠膽說，我做些什麼他會不會留意我呢？你跟人說，你做了你要說。 我覺得這些太落後了，就是真正的情況是這樣的、就是你、就是、其實鬼佬真的坦白一點、即係佢想溝你，佢第一句就話：哦，我真係覺得你好靚咁樣。 係啊，我想我想追你。 你好靚咁樣。啊，有冇可能有冇機會大家食餐飯？ 啊， 跟住然後咧，我前一排有幾個朋友喺度吹水咁樣啦，就係討論緊拍拖嘅問題咁樣。佢話鬼佬睇拍拖同我哋中國人睇拍拖唔同，中國人睇拍拖拍第一日就諗住結婚咁樣。鬼佬咧個睇法就係：哦，咁咪發展下先咯。即係究竟有冇可能咧？大家咁咪即係 date 下先。咁都係好嘅，咁你如果其實我覺得咁，即係你好快知噶啦，一個人啱唔啱？ 咪約佢出嚟啊！大家食個飯傾幾句先，即係好似見過客咁樣啫嘛。係咯，你連 sell 自己嘅機會都冇嘅時候，你點知佢買唔買你件貨咧？有時咧就唔係講得咁現實嘅，就係緣分啲嘢都整定啊！你有我見過好窮嘅人嫁好有錢嘅人， 我見過好有錢，好學識水平好低，同一個博士結婚啊！賣雲吞麵同博士結婚， 所以你唔需要太介懷話，誒、哎、你今日係點？未、啊、就算你未來都係咁嘅時候咧，屌有時有啲嘢真係整撚定。我嗰日去影一單結婚相，女仔咧，哇上到屋企咧係嗰啲三千尺跑馬地有回音嘅講嘢。 哇唔 係話。係咯，即係你預咗，即係當最平兩萬蚊一尺嗰張屋都成六千萬啦，係咪？咁個男仔睇嚟都係普通人啦，即係唔特別太差嘅。但佢結到婚嗰下，哇！攬住真係喊爆喊喊出嚟嘅，即係你諗下嗰個對佢嚟講咧，嗰個心理關口係幾困難嘅咧。亦都可能佢爆喊嘅時候，屌仲唔俾我搞大你個肚撲街攞撚曬啲錢啊嘛！ 屌你諗咩咁撚毒啊！ 好難講啊，即係所以人嘅嘢好難講，即係如果你整定咗係咁嘅， 同埋唔好俾自己有遺憾咯。我人生對感情我冇乜遺憾，我中意邊個會同邊個講，我唔中意邊個亦都會同邊個講。即我不喜歡誰我不會跟他說的，總之離開你咯，即你走過來我走開咯，我喜歡你我會跟你說的，我真的會打個電話給你，我很喜歡你的信 息。為什麼按著他會叫的？為什 麼他那些蒸發那些油就啪啪聲咯、哦、有這個肺線、啊、裡面我們在玩，我們近來 我轉食九護士煙癮很重的，那九護士因為食煙食得多哮喘、啊、心跳、啊、現在轉食 請不到期，還有你說少了 請不到期很久了Vipa 嘅電子水煙，咁裏邊有啲果汁味啊，生果有哈密瓜、西瓜、水蜜桃，最好食就係水蜜桃同西瓜咯。 係咪佢最大嘅問題就喺嗰個燒咗嗰啲糖分吸咗落去咧？ 應該係啊， 即係你睇研究過啊，已經 研究過咯。最 咁如果嗰啲冇甜味嘅，咁咪冇問題咯。 冇甜味，佢支支都有甜味。 喂，係咩？ 係啊，等於土耳其煙咋，土耳其水煙樣樣有甜味㗎。 佢係果漿嚟㗎嘛，土耳其水煙其實係。 佢唔係果漿，土耳其水煙咧就嗱，我研究土耳其水煙好耐啦。土耳其水煙咧喺咁多年裏邊咧，都係由土耳其國家煙草公司負責嘅。嗰間國家公司叫賢果，咁咧就專出一啲有果汁味嘅即係煙草嘅。佢哋就唔係用果漿做嘅，佢哋用生果嘅嗰啲嘅汁液，咁之後咧就撈埋一啲嘅煙草去做嘅。佢話咁啊。令到你食嘅時候有啲水隔離咗之後咧就健康啲，但係西衞話仲毒啲添喎。 係咩？ 係啊，都唔知堅定流，不過就幾好味咯。即係而家轉食呢只係 OK 啦。 明白。 啊，咁大家真係唔好有遺憾啊！中意邊個同邊個講啊？我哋年紀大都係聶老大嗰句啦，愛情太短，遺忘太長，我哋生命好短暫嘅咋。你多啲掌握下你自己咯。你中意咪同人講啦，人哋唔中意你咪哦，多謝你。 同埋仲咁講， 好可愛㗎。 即係都冇乜嘢嘅，你其實諗真啲，你最尾都係其實好色而冇笑話啊！你都係貪人哋靚女後生啫。 啱啊！ 咁然後咁咪呢個唔係咪下個咯？ 啱啊！ 其實即係 啊，不過你講開呢樣嘢，靚女後生，我而家開始，我話俾你聽，個腦成日諗住一個好性感嘅形象。咩形象咧？嗰、那個嗱，佢女人裏邊咧，我人生裏邊我見好多女人，我覺得呢個真係性感到不得了。嗱，呢個係真係叫 sexy 性感。紅十字會一個教僆仔嗰陣時候，我喺僆仔房做咧，嗰啲黐線佬啊！因為你僆仔咧，唔知入醫院咧，入夠幾多個月咧，就一定要揾人教你書噶嘛。香港嘅指定教育係咁噶嘛，即係唔可以俾你脱軌噶。同埋香港嘅九年免費教育唔俾你話入啊幾年醫院裏邊冇翻學噶嘛。所以他一定找個教書先生來教你的嘛， 不過我的 是啊，一定的 must 的，長期病患一定有的。這些個 miss 四十幾五十歲，好像阿叉包那麼高，即總之肥婆，好像阿叉包那麼肥，肥婆好像叉包那麼高，黑的扎個髻，他最性感是什麼呢？我什麼都見不到，因為我一開門就是見到他後面，他拿一支新的中華牌鉛筆 刨 尖咗，插喺个计度，哇！我望到真系 sex 到啊！ 有冇 check 嘅？ 嗰种感觉系令到我睇咗咁多年啊，我都觉得好震撼噶。即系喺我嘅视觉画面里边个记忆，佢将一支中华牌铅笔插喺个计度，哇！嗰种嘅性感真系不得了啊！真系不得了。即系我而家谂翻系都系好 sex 嘅事。 佢教書嘅時候係將支筆掹出嚟去指指點點，哇！sex到真係不得了。咁啊，今集講嘅係咁多，拜拜。